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。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。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。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，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。 在乎